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061把老师遇到的问题跟池小池说了一遍，大概是思维定式所致。061觉得老师此举虽然软弱，话却在理，对方毕竟是活生生的人，如果借用别人的身体肆意做出伤害的举动，好像也不大妥。听过061的疑惑，池小池不急于解释，而是反问了061一个问题。 我问你，你马上要被强暴，怀里藏有一把开了刃的刀，你是抄出刀直接弄他，还是直接躺平？ 池小池把自己浸入热腾腾的水中。 这样想的人呢，根本没有把自己当原主，只把自己当过客。他既然是过客，当然可以做个好人了。可如果原主还在呢？被强暴后的一辈子谁替他来过？是这个宅心仁厚的好人吗？ 061略有震动。 你，我说过，要做 A 级任务，总要牺牲点什么。但那仅限于有限范围内的伤害。我带他重活，是要做他不敢做，或者暂时没有想到要去做的事情，不是让他把要受的苦再受一遍。 池小池摸了摸胸口的伤手。 退一万步说，原主就算不在这里，我是个演员，演好一个角色的一生是我的职业道德，也是对角色的尊重。演好了是我的本事，演不好我都怕角色喷我一脸。 061理解了池小池的心思，也赞同池小池的观点，然而他还是难免担心。061不擅长隐匿心思，索性选择对池小池坦诚地讲出自己的想法。 我只是想，如果借用原主的手亲手伤害一个伤害过自己的人，对原主来说会不会形成另一种形式的阴影？ 池小池拿毛巾蘸了热水，把沈长青一张白净面庞擦得红彤彤的，尤其是被周开碰触过的地方。他不答反问， 刘老师，你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恨过谁吗？ 没有。 就算曾经有过也不记得了。 我恨过，也报复过。在14岁的时候，我报复过一个毁了我一辈子的人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报复。报复之后是更深的空虚。如果你恨一个人，大可对他视而不见，忍他，让他，过几年且再看他。但当我动手报复回去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 061摇头。 巨他妈的爽。 池小池靠在浴池边缘，长出一口气。061久久没有说话。池小池盘着腿说， 怎么觉得我很奇怪？ 没有。 他只是突然想摸摸池小池的头。061并没有全线解读池小池的记忆，只能从综艺、访谈、电影等资料里获取对池小池的了解。061不知道池小池经历了什么，但是他有种感觉，发生在池小池14岁时的那件事改变了池小池的一生。想到这儿，061自己都觉得有些好笑， 他竟然在一夜之间找回了心疼和直觉两项能力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池小池把自己浸入池子里，只露出脸在水面上。 这样想也没关系，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想法奇怪。 我不觉得你奇怪，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也很奇怪吧。 零六幺笑了一声，诚恳地认错道：“ 教不严，师之过。” 池小池冷了冷，跟着笑开了。零六幺把水温调冷了一点，也把话题岔了开来：“ 别这么紧着热水泡，你身体没恢复好，底子还有点虚，泡这么热的水会晕的。” 池小池颇自信道：“ 没关系，我又不是小孩，知道分寸。” 十分钟后，他就全身透粉地趴在浴缸边缘，晕得抬不起头来。 唉， 迷迷糊糊中，池小池感觉自己被人从热水里捞出，一条温暖干燥的毛巾附在他身上擦了擦。这样近的接触让池小池有点抗拒，他挣扎了两下。零六幺温和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：“ 是我。” 池小池想了想没再说话，但还是本能的有些抗拒，身体微微蜷起，拿后背对着林悠悠。 这人还真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 林悠悠也不再为难他，他把手压在池小池肩膀上，将他身上不断滚落的水珠全部数据化，信手一挥，那些化为零与一的数据便飞旋着飞升至半空。他指尖一弹，零与一回归为水，如落雨一样汇入一池渐冷的洗澡水中。零六幺帮池小池把固定板带好，把他带出浴室，又找出一块柔软的羊毛毯铺平在床上。他把池小池放在羊毛毯一端，扶着他的腰，用毯子一点点将他卷成了一只大号的寿司。零六幺记得，在乘电车上，池小池就是这么把自己卷起来睡的，很可爱。他把池小池排的寿司打横抱起，尽量不挤压到他的伤处，把他安置在了被窝里，又把空调温度打低。池小池晕晕乎乎地任零六幺摆布，迷蒙中只觉空调冷风呼呼有声，他安然地缩在舒服的被子里，手脚疲软懒得动弹，耳边有隐约的念书声。零六幺念的是曾经给他念过的一篇小说，池小池知道结局，因此不用费神去听。他只觉身心舒展，一声不吭就熟睡了过去。今晚过后，零六幺觉得自己好像更了解了池小池一点。他有时理智冷漠，有时不正经孩子气，但底线分明。哦，对了，还是一个合格的演员。零六幺坐在床头，左眼底闪过层层的数据码纹。很快，他通过沈长青熟睡的脸看到了另一张脸。池小池在沈长青的身体里舒舒服服地睡着了，他的神态安静，更显得五官轮廓俊美无愁。他眉尾处长了一点小痣，睫毛极长，微长的头发散落在枕上，着实如零六幺看过的那些花痴他的评论所说，是个妙人。但零六幺看着池小池，总有点忍不住想笑的感觉。或许是在池小池身上，自己能不加刻意地找回曾经作为人的感觉吧。第二日醒来，一切如旧。周开准备着他的重新回归，而年终聚会是他能找到的最近的机会。时间拖得愈久，愈不利于他重新集权。他得让公司内部的众人知道，不管外人怎么看待，整个公司背后掌舵的只能是他周开。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休养精神，剃须洁面，调整自己的状态，闲暇时就把他珍藏的邮票集拿出来翻一翻，放松身心。他没空和沈长青缠磨， 就算要找沈长青的麻烦，也必须放在年终聚会之后。很快，周开期待已久的年终聚会便到来了。盛装来到暌违已久的公司楼下，周开本来是身心愉悦的，谁想到刚一下车，就有蛰伏在公司附近的几个记者从暗处窜出。收到讯息来门口迎接的 Sim 一个眼色丢过去，几个保安便把周开和随行的沈长青护在中间，速度极快地将周开拥了进去。周开被包夹在当中，猝不及防，跌跌撞撞，连说句话都来不及，没有丝毫从容可言。而留在外面的 Sim 慢了一步，被记者团团包围住。 周开先生为什么还会来参加年终聚会？他不是病了吗？ Sim 态度温和地说， 这是一次年终聚会，也是一次告别聚会，在这之后周先生会正式卸任，赴国外养病，谢谢各位关心。 周先生和沈先生已经和好了，出轨事件难道没有对他们两人的感情造成任何影响吗？ Sim 得体地微笑着，心中却想到了那几封神秘邮件。他曾询问过发送邮件的人，你给了我想要的东西，你又想要什么呢？那人没有给他答案。而在造访沈长青家，看到他身上的夹护板，以及听到他在发布会上的发言， Sim 已经隐约猜到沈长青到底需要什么了。于是Sim 露出了有些怜悯的神情。 对于周先生和沈先生的关系，我无法做出准确的评价，只能说为了照顾周先生，沈先生实在是付出了旁人无法想象的代价。